血丹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出一胡子瞪眼，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本来祖逼就够生气的了，现在曹洪出班了，暗箭断喝说福宝郎官何在，这找我呢。祖逼是跨前一步，福宝郎官在此，我在这儿呢，你们要干什么？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祖逼听得这会儿，他冷笑一声，玉玺，玉玺是皇帝的宝印，只有掌握了玉玺才能当皇帝，玉玺又随便送人的吗？啊，一个小名戳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啊，真是岂有此理。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祖逼骂上了。曹洪这么一听气的怒发冲冠，一伸手苍狼抻出宝剑，手起剑落就把祖逼给斩了。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就在皇上跟前把掌管玉玺的福宝郎官给斩了。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不交啊，哼，一回首你汉献帝也完了。汉献帝都木在那儿了，他赶快吩咐人干什么呀？啊，快快快快快，笔墨伺候，要笔墨下诏书啊，心甘情愿把皇帝的宝位让给曹丕。华歆拿着这诏书就奔魏王府来了，把诏书交给曹丕。曹丕这么一看，喜出望外呀、当时他就问华歆：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啊？看来我就得面南背北了。可正在这时啊，连龙一挑油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曹丕一看是司马懿呀、他来到曹丕跟前，深施一礼：大王，您呐不应该接这个诏书。曹丕有点不高兴，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心说你看看人家华歆、贾诩啊，都在积极劝进，劝我登基坐殿，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要知道，你司马懿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他这才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他这才上前来解劝。要看不出这心思，他还不来呢。大王，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推诿不接受这个宝座，不是，我是说您应该呀、上书辞退。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在晋魏王的时候，曾经是汉献帝三下诏书，三诏三辞啊，就是说汉献帝下了三次诏书，那么曹操呢辞了三次，最后没办法才呢晋升了魏王。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以绝天下之怨辞，就是不落埋怨。哦，曹丕点了点头， 草皮暗挑大指赞美司马懿，心说司马懿看透了我的心思，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刚才呀，自己这么一高兴，有点冲动了，忘了跟华歆说了。曹丕呀，也是很担心，就说是把皇上往旁边一推，咔嚓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你可要知道，那叫篡逆，那玩意儿得分年头啊。这是2000来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随便就想做皇上，做皇上就是反叛，就要杀头。袁术和袁绍那么大的势力，43公，他冒充了一回皇上，您看谁服气了？那叫正统啊。所以曹丕呢很佩服司马懿，他认为司马懿这个型给他提得好，当初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不想当魏王，那么必须得做出这么个样子来。哎，他冲司马懿点了点头，哎，您提得好，我呀立刻上表。嗯，司马懿微微一笑，他笑什么？他也钦佩曹丕的聪明，思想敏捷，就是认识事情特别快，一点就透啊。当时曹丕呢给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彰，说了些客气话，就是说自己呀，不论是从才的方面还是从德的方面，那么都不够呢做这个皇帝的资格，您还是另选贤明吧。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心里还挺高兴，您看，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呢？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他还乐呢，哎呦，看来曹丕呀，这人倒挺客气。他拿着这表问华歆：“华爱卿，看来魏王，不同意这么做呀。”华歆瞅了他一眼，心说：“你呀，纯属是个糊涂蛋呢。”哼，不过这话没法说。万岁，尽管魏王这么推却，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啊。哦，汉献帝才明白，感情这是个把戏，是个戏法。嘿，下吧，又写了一份。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简短截说吧。汉献帝3次下诏，曹丕呀，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3次，再也不推辞了。司马懿给他出主意，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说什么呀？要修造一座禅位台，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必须得名正言顺，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台也修好了，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大聚文武啊，文武百官不下400-500位全都到了，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还有很多的御林军、虎贲军，守禅这一天不下10几万人呢。司马懿安排的很周到，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司马懿呢在那边忙和，忙和什么呀？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设摆香案，举城欢庆。到了寿膳的这个时间，钟点响过之后，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登上了寿膳台。哼，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堂新呢，头戴冕旒冠，身穿滚龙袍啊。这么说吧，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他身上去了，手一扶佩剑，脸这么一扬，胸一挺， 威风不可一世。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缩着个背，怀里头抱着那玉玺，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谁看他汉献帝，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啊、谁在那个宝位上，眼睛就盯着谁，那年头就那样。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高声朗读啊，读什么呀？寿善诏书啊。呵，华歆这嗓子这亮堂哦，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堂，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嗨，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现在呀、啊、这个汉朝气数已尽，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心甘情愿让贤，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多亏心呢、啊、华歆那儿念着呀，那汉献帝站在旁边，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他也不敢吭个声。等华歆把这个寿善诏读完了，台下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欢呼声，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到手里，高高捧过头上。曹丕接受了这喜寿。这时候华歆一转脸，吩咐一声，百官朝贺，哗，众文武一跪一片，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你这儿站着干嘛呀？皇帝那儿坐着，你凭什么站着呀？汉献帝一瞧，那我哪儿去？你跪着去，就在那台角那儿。哦，汉献帝这才明白，感情把那印一交，我也得旁边跪着呀，多新鲜呢、啊、汉献帝呀、啊、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文武百官呐、啊，嚯、哦，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都那么乐呵呵的，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啊、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对不起自己呀、啊、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曹丕是不理了。他当时是论功行赏，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封这个华歆为司空，封王朗为司徒啊，封司马懿为大将军，全封完了，封一个站起一个来，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儿跪着呢，他怎么办呢？曹丕看了看汉献帝，又瞅了瞅华歆。华歆一看明白了，他走到曹丕的跟前，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曹丕点了点头，对，也得封封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实际都是虚衔呐、啊，就给你个名，找那么一地方，给那么一个小庄园，有人伺候着，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就没你什么事了。华歆呐、啊，深斥了汉献帝几句，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朝。如果要不选你，就别来。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曹丕改这个延康为皇初元年，大赦天下呀。探视马把这消息报进了成都，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呀？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哭的是汉献帝，哭的是汉室江山。曹丕这一篡位称帝，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 刘家的天下完了，他能不哭吗？再说呢，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只有一样他不信。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甭问，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实际呀、啊、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他哭这个，当时啊，汉中王刘备就传令，传令文武百官呢、啊，尽皆挂孝，遥祭汉献帝。那么追尊汉献帝、啊、为孝敏皇帝。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刘备啊，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他由于过度的伤悲，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文武百官呐、啊、是愁容满面，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找军师诸葛亮商量，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把汉献帝也给贬了，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现在天下无主了。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诸葛亮一说，众文武频频点头，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啊、去面见主公劝说一番，不劝这事儿准不行。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儿啊。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您应该立刻称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您得当皇上。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啊，哎呀，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我说列公，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不应该来劝我呀！卿等这一番苦劝，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错了，现在曹丕篡汉自立，那么大王您呢乃汉室苗裔，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您是刘家的人呢、啊、是理应当继统以延汉嗣。刘备听到这儿把脸色沉下来了，嗨，先生主公啊，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啊、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说到这会儿站起来一转身进了后宫了。哎呦，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暂时先回去吧。没过两天，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干嘛呀？继续劝进呢、啊、还得劝刘备当皇帝。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边了，这两位说客是谁？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啊。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窜，见了刘备十完礼之后又是这套话呀，还是劝刘备当皇帝。这回啊许靖先说，大王今日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主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呀，您就撑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 况且呢，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为孝敏皇帝血恨，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那是大失民望。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嗨，列位爱卿，故虽然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不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呀？我虽然是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了，也是个篡位，不能这么做。刘备是执意不肯，说什么也不行。大家苦劝了大半天儿，又大失所望了，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各回各府。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刘备觉得挺踏实。过了好几天一人都没来，刘备想怎么都不来了，他一打听啊，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军师诸葛亮病了。把刘备吓一跳，军师怎么病了？哎呀，我要亲自去探视。说完了之后，换了换衣服，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一问果然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诸葛亮啊，要起来给刘备施礼，让他给拦住了。哎呀，军师不必多礼了，你看看几天没见，军师怎么病了呢？说着话，刘备就端详诸葛亮这脸色。刘备还有点纳闷，怎么呢？他觉得呀，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红光满面的，不像有病的样。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把刘备吓了一哆嗦，哎呀，军师何出此言呢？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目今曹丕篡位，汉嗣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咿呀，欢迎知世物是单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 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啊。目今曹丕篡位，汉嗣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您哪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劝您当皇帝您不当，现在大伙心都散了，要怎么办呢？过不了多长的时间大伙就要散伙了。主公啊，若文武皆散，无未来功，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啊、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您想想我能不忧虑吗？哎呀，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军师啊，我并不是推脱，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这说明啊，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可是我真的要坐下，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曹丕是这么个结果。不管怎么说，他闹了一个篡逆之名，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佛取，反受其咎？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您这是名正言顺，您做皇帝是天命，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可是呢，天命授予您当皇帝，您反倒不当，那可是咎由自取，您自己找的啦。哦，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哎，这么办吧，军师，等您病好之后，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就是说您病好了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孔明听到这儿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把刘备吓一跳，这什么病啊，这怎么这么精神呢？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啊、用手一磕这屏风，当当当磕了三下，呼啦一下子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刘备一瞧，呦呵呦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那藏着呢，嘿，大气儿都没出，真稳当，真消停，够隐秘的呀。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啊、众文武拜伏于地。刘备一看，好嘛，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都是谁呀？由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举、阳泉侯刘豹、别驾照坐至中杨洪、一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公、光禄卿黄权、祭酒合宗、学士尹默、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一、少府王谋、昭文博士一级、从事郎秦密。哎呦，感情全在这儿呢。嗨，刘备赶忙摆摆手，列公赶快请起吧，卿当这是献孤于不义呀，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这叫我可怎么办？众文武都笑了，恭贺主公啊。有人就出主意，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那也得有个名啊。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干脆叫兴汉台得了。大家一听，好响亮的名字。宅吉日，刘备就在西川成都 称帝了。你看看，曹丕称帝呀，在公元220年10月。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4月，合着前后啊，差不了半年。刘备登基，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啊！大礼已毕，就改元张武元年，立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封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礼为梁王，拜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员一一升赏，然后就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悦，把老百姓高兴坏了。因为什么呢？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第二天，刘备设早朝，大聚文武，文武参拜已毕，分班而立啊。刘备看了看众文武，点了点头，立为爱卿。朕，朕了啊，这朕是谁呀、啊？就称他自己呢。原来不是称备吗？现在地位变了，当了皇帝了，那不能再称备了，就得是朕。这位置一变呢，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啊！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此仇到现在没报啊！如果此仇不报，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刘备啊，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复夺荆州。刚说完这番话，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万万使不得。啊，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啊，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臣赵云参拜。哎呀呀，刘备摇了摇头啊，怎么了？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心想：子龙，四弟，别人能出来阻拦，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啊，赵爱卿，你因何拦阻？万岁，这兵发不得呀，如今国贼乃曹操，并非孙权，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呵，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啊，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赵云将军这话说得太好了，哎呦，大家钦佩呀、啊，钦佩赵云。有好多人不由自主的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难得这位上将军呢、啊，文武全才，是有勇有谋啊。不用说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都很称赞赵云，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才学。今儿个听这一说呀，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 这个兵不能发，不能发兵取东吴，复夺荆州，为关羽报仇啊。为什么？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讨伐匈奴呀。那么一来呢，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因此啊，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先和孙权去作战。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就是说难分胜负，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可现在刘备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全桃园之意，复夺荆州。他听了赵云这番话，刘备把头摇了摇，暗暗叹了口气，还是那个意思，四弟呀、啊，谁都能劝我，你不应该。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这仨人是一体呀，就整个一个身子，谁也分割不开谁。四弟，子龙，赵爱卿。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又加之副使人糜芳、潘璋、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请何必阻拦呢？你不该拦挡。赵云这么一听，想上拱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哎呀，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您要是举兵伐魏，您这是公事儿，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那是私事儿，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想想您的霸业。刘备摆了摆手，子龙，列位爱卿，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总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啪，把袖子这么一掸，这什么意思？谁也不要再进谏了，都不要说了，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赵云只得叩首施礼，站起来归班。没什么可说的，众文武都不言语了。为什么？大将赵云、赵子龙一番苦劝，陛下都听不进去，我们还说什么呀？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当时刘备传旨啊，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五万来策应我们，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阆中干嘛呀？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中牧，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飞奔阆中。现在阆中的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哎呦，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 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顿足捶胸的这么哭，也不吃饭，也不喝酒，也不睡觉，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您说这谁受得了？大家劝呐，他听不进去呀。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怎么办？喝点酒浇浇愁不？哎呦，不喝这酒还好，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哭完了就喝，喝完了接着哭，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啊。就听张飞一咳嗽，简直都能吓趴下。为什么？这睁开眼睛，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哭出血泪来，血泪染了袍巾。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痛快什么？知道大哥在成都继承汉统，登基坐殿了，称了帝了，早就应该称帝。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这一见面，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吓得，哎呦，这才多时日子没见呢，三将军怎么这样啊？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说悬了，他掉镖能掉了30斤，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了，原来不是爆头火眼吗？大眼睛，现在的眼睛更大，两腮都塌进去了。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现在还挂了一层灰，满面黑灰色，这人不像样子了。这使臣心里很难过呀。把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张飞是摆酒款待使臣，喝着酒，他首先就问我说，先生啊，陛下说没说给我二哥关羽报仇这事儿？这使臣就怕问这个，不说实话不好，说了实话呀，他准知道张飞将军非火了不可，那也得实话实说呀。他就如实的说了一遍，说是陛下呀，怎么哭这位二军侯，怎么给埋的这个衣冠冢，随后啊称帝，马上就设朝要发兵奔东吴，可是有好多的这个臣僚啊都解劝陛下不要发兵，说西蜀主要的敌人呢是曹魏而不是江东的孙权，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张飞火了，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他一把手抓起使臣，可把这使臣吓坏了，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不是，张飞告诉他，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好多臣僚解劝，他们劝什么呀？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哎呦，使臣这才松了口气，感情不是要杀我呀。好，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啊，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啊，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有人来报三将军张飞见驾。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赶来了，立刻召见。张飞由得马鞍桥上跳下来，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了，张飞一看大哥刘备，哎呦，脸上的光泽都没了，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张飞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抱住刘备的双足，是抱足大哭，抱着脚，搂着腿，这一嚎啊，哎呀，那哭声啊震动屋瓦，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这是夸张。刘备呀、啊、也非常难过，泪如雨下。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谁能不落泪？哎呀，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大哥呀，你当了皇帝了，陛下做了保卫之后，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一边哭着，张飞是蹦蹦蹦以头触地呀、啊、哼。这几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三弟何出此言，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我根本就没忘这桃园之盟，不过群臣苦谏呢。张飞一听，呀呀呸，火了，群臣苦谏，这些人知道什么？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这么办吧，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请你传一道旨意，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手刃孙权，复夺荆襄，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啊！哎呀！ 张飞都发了疯了。刘备这么一听，哎呀，爱卿，三弟，你不要说了，你来得正好，听我旨意，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与镇公合兵一处，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不得有误，遵旨啊。哎，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他擦了擦眼泪，磕了一个头，站起来抹头就要走。且慢，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三弟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因为你喝完酒之后就要发脾气，尤其是现在你的心情非常不好，你我兄弟心情是一样的，可是我跟你还不同啊，我只是难过悲伤落泪而已，你呀喝完酒就哭，哭完了你就打人呢，鞭打士卒之后你还把这些被打的人留在身边使用，岂不是取祸之道？你打的就不对，打完了之后你还照样用人家，这些军校能不记恨你吗？三弟，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张飞这么一听，啊，陛下不必过多嘱咐，以德记下了啊，您甭多说了，我记住了。现在啊，不是您已经传旨了吗？发兵要给我二哥报仇了。我呀，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不打人了，我听大哥你的，当时是拱手而别。张飞不分日夜，甭管白天是晚上，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回来之后击鼓声战，张飞端行了端行，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封我为发吴正印先锋官，大家要做好准备啊。说到这会儿，他喊了一声：“范江、张达，听令！”有，在。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三日内给我造好白旗白甲，咱们是挂孝发吴。螳螂把令箭扔下来了，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散帐了。众将全撤下去了，张飞到后帐饮酒了，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的噩耗，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闷酒浇愁，越喝越愁，越喝这火越大。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张飞喝酒去了，众将全走了，您再看那范江、张达愣在那儿了，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与其说愣在那儿啊，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这俩傻了，瞅着眼前这支令箭，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那怎么造啊？白旗也造不出来。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哪儿找那么多布去？这是多少万人马呀？何况几万副盔甲，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那得用时间呢、啊、 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谁敢言声？哪个要敢吭个气儿，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范江张达想了想，咱别在这儿愣着了，毛腰拾起令箭，回到自己的大帐，可把这俩给愁坏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 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也一二百号呢， 都坐在大帐里。范江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够急的呀，啊！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了。要给关羽将军报仇，复夺荆州，这是个大事啊。可这事情再大，也造不出这么多副盔甲来呀。我说范将军，啊，张军侯说多少天？三天呢？三天？啊，嗨，三十天也造不出来呀。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什么什么？范江把眼睛一瞪，这起哄，这是军令。是啊，我这顺口说了这么一句，甭说三天呢，仨月能差不多。您想想，那兵登邦邦登邦的，得一锤子一锤子的打，那白盔白甲就那么容易了？那你们还不知道咱们军侯这脾气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敢去跟他说个不字啊？既然军令已下，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大伙儿一听，那就打吧。打可是打呀，我说二位将军，您得给我们添人呐，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帮的帮的。嗨，范江张达一听，那算什么呀，我们跟你们一块帮的还不行吗？干脆吧，这么说得了，甭说饭不吃觉不睡水不喝，厕所甭去，连哈气涕粪咱们都别打，怎么样？那咱们就开干。开干也不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跑作坊干嘛呀？您得弄白布去，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让他们连夜织。哎，那都好说，咱们先打盔甲。对，被范江张达给忙的呀，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叮叮叮啊，当当当，呵，这头忙啊，忙了个旗开加一开，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我说二妹啊，您看见了没有，范江张达呀，腮也瘪了，眼也抠了，我们看什么呀？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现在啊，按着军侯张飞那要求，连五分之一还没打出来呢。范江张达都要哭了，我何尝不知道，我跟你们一块儿打的，我能不知道吗？那您二位得想个主意啊。有什么主意啊？有什么主意？这军将有点急了。我说二位，您可当兵吃粮这么长时间了，您可要知道这军令令下如山倒，明天就到日子了，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可就要搬家了。这军将没好意思说，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这俩这气，还有你提这醒啊，我知道这要搬家，那怎么办呢？先去说一声得了。对，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跪倒在张飞的面前。军侯，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给了我们三天线，我们制作到如今呢，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盔甲呀打得还不够五分之一呢，这日子太短了，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呢？这俩人话刚说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把二将吓得一哆嗦。张飞火了，狠狠一拍这虎胆呐，嘟，两个匹夫，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我在这儿怎么样？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 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为了与陛下到荆州会师，我才给你们三天线，这日子可够长的了。好啊，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吩咐一声来呀，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这俩也不求情了，一声没言语。范江张达一想，斩了，斩了，斩了吧，别活受这份罪了。谁有能耐，谁接这差事，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刚把这俩推出大帐，众武将都知道了。哎呦，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张飞这么一看，这么多人说情，哎呀，列位将军，你们不知道，范江张达诚心偷懒，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绝不能讲其饶恕，死罪免去呀，活罪也难饶啊，给我捆绑起来打。各抽了50鞭子，把范江张达呀给打得鼻口窜血，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这两个人回到大帐，心里甭提多难过了。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造不出来，我们跟你求情宽限几日，把我们打成这样，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三天那就是明儿个，交得出来吗？根本交不出来。看来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张达一说这句话，范江眼珠一转，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张将军，啊，我看这样吧，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我，不如咱们就先杀了。” 啊！ 把张达吓得一激灵，眼都直了。什么？杀张飞？他往左右看看，万幸啊，大帐里一人没有。我说范将军，那哪行啊？咱俩呀，咱20也杀不了张飞，咱哪打得过他呀？你这想哪儿去了？范江这么一听，张将军，我看就得这么办，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啊。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天要助我呢，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如果他喝不醉，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嗯，张达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我问你，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干脆投孙权去。你有什么主意？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诈称啊，向张飞密报军情，关于制造白盔白甲白旗的事儿，咱们就能进去。我没跟你说吗？进去咱们带不了刀，带不了刀不要紧呐，咱不会带把剪子吗？找一个大号的剪子，把它磨得飞霜快，照旧能够刺死人呐。是个办法，就这么定了。俩人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范江找了一把头号的大剪子，他悄悄的就在大帐里头磨呀，磨了个飞霜快。两个人耗等到二更时分，用一块白布把这剪子包好喽。这俩由大帐里出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特特特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怎么了？我说张将军，咱俩这么多了哆嗦的可不行啊， 这不无私有假，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君侯禀报军情，跟真事儿一样，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要不然呢、等于给人送信儿，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你这话说的对，不过有一样，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嗨，你想想吧，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咱俩这脑袋不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也对，张达、范江二贼呀、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咬紧了牙关，由大帐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月色朦胧，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就看这招齐了。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进去。这俩人说，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可告诉你，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你可要担当责任，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你看见了没有？几个武士点了点头，这话说的也有理，那你们二位去吧，可有一样，快点啊，别打扰君侯休息。那我们知道了。范江心里头不住的祷告，真是苍天睁眼呐、没打开这白布看，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俩人悄悄就溜进来，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可有一样，酒虽然是喝了，张飞躺在那床上，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那双大环眼圆睁是须发倒竖，看样子正生气呢，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这不把范江张达吓死啊，魂儿都没了。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滋溜的一下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五分钟，才把这口气缓上来。范江推了张达一把，什么意思呢？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意思你听听，张飞是没睡吗？可怎么鼾声如雷呢？像拉风箱一样，说明是睡了。这范江张达不知道，感情三将军张飞呀、有这么个毛病，他睁着眼睡觉。那谁知道啊，他睡觉跟醒着一样，你说不把这俩吓死吗？张达点点头，对呀，我也听见直打呼噜，说明这是睡着呢，再夹杂着刚才那股子酒气，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趁此机会，你我是赶快下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使用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范江张达二贼来行刺张飞，他

左踩右倒啊！ 我左撇子。 好，那行。 看你，看奶， 看奶。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的？洗脚水整的冰凉，这玩意儿整挺烫。 我怕你搁凉奶吐。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呀、啊、我 不是他拉肚子我怕你。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更衣，外国话，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的呀？ 拿衣服明白不？ 哎，这就明白了。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儿都用不上。 来吧， 公文包。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让你拿你就拿。 哎，也行，不行。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啊？ 来了， 提鞋。 哎。 你整了不能 来了， 这鞋怎么回事？ 我给你擦油了。 这油能这么擦吗？ 那怎么擦？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啊，那地儿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午茶准备好。 我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 这好回去吧，太爱面子。自尊心太强了，伙计！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嘛，对不对？ 说啥玩意儿？说啥呢？自己 的？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伙计？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 下这雨好啊，天儿旱。 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你在哪上班？ 马路上，现场办公。 好好，那打个盆呗。 打盆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你怕他们脚脏啊？ 越脏越好。他是你家钱 哦，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件。 哎呀，我这，我看你这个仔细，我呀，这不像写字啊。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哎呀，你会书法？ 天天挥毫泼墨。 泼一回多少钱？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差点面还给我包住了。 你放心，伙计，你不学我绝对不走。 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 哎，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不教训教训你。牛皮的， 水牛皮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去。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这没有错，伙计。 我说母啊， 哎，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物吗？ 新生事物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的，对不对？你刚才左摊右摊的，不吃点东西的呢？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那也行。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对不对？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你埋汰我呢？ 不是，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你看咱们在上档节目和大家介绍了，这时候天凉了，什么人不舒服，什么人不好受不好过， 是的， 阳虚的人，这个特别是啊，把这有关那个阳，我们给大家呢做了一个介绍，咱们今天把它回顾回顾，给大家梳理梳理， 再给大家整理一遍。 对，就是这个阳在天凉的时候它的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你看都说上年纪了，上年纪一样吗？上年纪不一样，你看有的人上年纪一会儿都不闲着，你看天凉了，有些人天一凉就窝在屋里了，不敢出去了。 是的， 你看有些老年朋友啊，冬天也去公园，风雨无阻。 对，就是说天气的变化对这些老年人是没有任何影响， 是一个考验。在这个季节气候变化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不尽相同，这就是一个检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阳气啊。有的人就不怕冷啊，还好动，这说明人的阳气很足。就我们在讲养生保健，不是单纯的让你吃什么怎么去做，如果你这样理解，就把这个节目理解的太单纯了。第一呢，我们刚说的是一个检验这个概念，说为什么人家能动，人家也不怕冷，哦，就说明根本的差距就是阳气足不怕冷，阳主动，阳是发热的，是不是这两条？其他细致的我们就说了很多了，重要的给大家梳理梳理，提炼提炼。我们说有些人后悔了，又知道这个，我们夏天要养好阳啊，啊，没关系，还有明年，还有后年，但是使大家得知道阳气，你这个阳的重要性。说在这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注意，就不要伤阳了。所以你看，一到这个季节，甭管这个新闻媒体也好啊，亲近朋友也好，子女也好，老人啊，互相之间，哎呀，注意啊，多穿点衣服啊，这以示关心嘛。实际上这就意思啊，又如果纳入咱们养生保健的一个体系，实际上就俩字，护养。这回清楚了吧？哎，这就是护养，你就别再伤阳了。本身你的阳气，特别上了年纪，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这个阳气就弱了。你看看，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讲自然，自然的方法。什么叫自然的方法？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现象。年轻的时候，人这个活力，人这个生命力，比喻成什么？8-9点钟的太阳。人到中年的时候，比喻什么呀？正当年，说的你体力，说的你精神头特别足啊。到老年时候，形容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啊？叫夕阳，而且告诉你，夕阳还要红，还要更红， 是不是这意思？ 哦，这就是自然现象，这就是自然规律。所以阳是人一个生命活力的标志， 也是人体动能的一个标志。 标志。所以我们把这个又提炼出来，希望大家呢，一个方面别伤阳啊。你看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人过四十天过五啊，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含义 啊人一过四十，精神头就不行了，看着有些活就出头了，哎，干一点活哎呀觉得累得慌。没错，说明他的动能减弱了。这回大家就搞清楚了，哦，这些情况的发生，这早晨的太阳，中午的太阳，晚上太阳啊，说的是什么？就说的是阳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在夏季的时候啊，我们上段节目说的很充足了，很充分了，去养阳去啊，去通阳去。在这时候我们要强调什么？天凉了，天凉就护阳呗，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去做什么工作，这个线条你得要清楚。 就是在这个季节除了护阳以外，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工作？ 对，这个你得通过讲完你得清楚，不是说哎呀可惜呀，夏天没有通阳啊，这时候我们该受罪就得受点罪呀，啊，那太悲观了。这时候你要明白什么？哦，阳，阳是干什么的？阳主动，是不是这意思啊？阳主动。 是。 那这阳主动，它阳气不足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增加自己的阳气呢？ 你阳气不足，它的动能也相对不足，那我们要主观主动地去动，看看。 哦，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运动。 对，所以从运动的方法，特别在这个季节，天凉的季节，这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天热了我们能提去运动吗？坐着还流汗了，那你就跟这个自然的现象就不符。为什么这时候要提啊？所以很多的啊养生的方法很多，一个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相应的一些方法，另一个得根据季节。为什么咱们要讲季节养生呢？ 是 明白这意思了吗？ 嗯， 季节养生。哦，我阳气不足，动能不足，那我要自觉主动的去动， 用运动来增加自己的动能。 通过你自己主动的自觉的啊，去动，那都属于外动。通过外动来促进什么呀？俩字，内动 。 是不是啊？我阳气不足啊，对这个血液循环和对新陈代谢都不足，啊，那怎么办呢？那我用这些方法，然后呢，我促进啊，由于阳不足，对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好，新陈代谢也好，怎么办？我们去补充有益的，是吧？ 有意识的去补充这个动能。 对对对对，这不就清楚了吗？所以说天气凉很多人被动，什么叫主动，什么叫被动，我们也把它分清楚了。被动是什么呢？哟，天气凉怎么着，穿上衣服一围 躲起来了， 不动了。 千万不要不动，要利用这个天凉动起来，调动人体的这个动能。 杨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讲的这些话呀都是有所指，而且是什么呢？是经过实践啊，很多的现象，很多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实际的事例。 是的。 你比如说有的人是吧，一天凉一在家一窝，怎么着整是一冬天， 一冬都不带出屋的。 不带出屋吧，怕呀，上了年纪手脚又不利索。 是的。 外面天气又不好啊，不是刮风啊就是下雪啊，路也滑是吧。另外呢，天气一冷发现什么？关节发皱。 对， 不灵活了。你别出屋了，这子女都嘱咐。为什么呢？曾经出过事儿啊。 对。 是不是？所以这一出事儿，老人受罪了，儿女怎么样？ 也跟着受累。 没办法啊，你说你磕了碰了摔了，你得问问，得伺候上医院去看看嘛。哎，就别动了，这样的情况结果怎么样？咱说结果，结果到春天天一暖和，再一下楼，哎呀，就感觉到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好像是大病一场啊，刚刚恢复那种感觉。哎，许多人呢就是一冬天危了。 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都要跟大家呀都要摆出来。所以呢，就是怎么样通过外动来促使我们的内动啊。为此上档节目也跟大家说了很多的方法，是不是？方法说了不少。 是的。 实际上说全了吗？ 还没有说全。 真的还没有说全。你比如说啊，我们说了很多的距离，一天泡两次脚，是不是这样？ 是的。 它阳气不足，但是我们通过泡脚，通过这个温度，促进了血液循环，促进了新陈代谢。 是的。 啊，是不是这意思？啊，我们又通过，哎、啊，说了脚凉的问题，这个泡脚解决了。啊，还可以通过按摩脚啊，是吧？按摩脚，脚上呢有多少？有30多个穴位，是吧？6条经脉。3条阳经，3条阴经，脚上还有许多什么呀？ 就是人体的反射区。 反射区啊，它是个小宇宙，周身上下所有的组织器官在我们脚上都有相应的反应点。哎，这就叫反射区啊！你去刺激它，是吧？你去按摩嘛，通过揉啊、搓呀、啊、按呐、啊、 搓的呀 啊， 嗯， 不停的活动啊啊，怎么样呢？这也起到这个作用了。而且脚上，你说你哪个关节不好受？啊，是脚上都有啊，啊，你说你肩不好受，有肩的反射区。 对。 啊，在我们小指外侧，啊，这个脚是吧？脚的外侧，那是个肩。啊，你说我腰不好受，在内侧。 也有腰的反射区。 你看，啊，我膝盖不好受，啊，膝盖也有啊，也是在脚的外侧接近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哎呦，有一那，哎呀，很痛。你是不是膝盖有问题啊？就是啊，你看，说你不能出去，我们是不是就是不出去啊？就说不行啊，天凉了，这个我下不了楼啊，我就不能活动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就是被动。什么叫主动？什么叫被动？我把这个得说清楚了。这脚上哦，这有。他说我怕凉，怕凉有啊，我还有风湿的，那你就按摩那个昆仑穴嘛。我们要把以前讲的知识。啊，到关键时刻你得用这些知识、这些措施、这些方法，都是武器。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拿起武器来。 你看昨天我们说了这档节目，今天还得说。为什么？有些人你一提醒知道了，但是他记忆力不好啊，往往难受的时候他就没招了。所以在我们这节目，你经常要把这个在这个季节啊，这些方法你要反复的记， 要全部的端出来， 哎， 让大家享用。 它不一样啊，它有的人你说了一遍，夸夸人脑子记，然后呢，人还笔记本记。那有人说了好几遍，他记不住。你看，同样的一个节目，大家的收获就不一样。另外，大家都在去做，做的结果也不一样，是不是？ 嗯。 所以这方面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节目，首先要听明白、听懂，然后你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阳虚。你看，我们今天再强调一下子，还有的阴虚的人呢。阴虚的人怎么办？阴虚的人你就得按摩太溪穴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凉有热呀，它都是一对的啊，有阳虚还有阴虚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我们谈到什么？许多病第一啊，我们再复习复习原先的知识。我们身体的变化也好，我们有病也好啊，我们把它归纳出3条。第一条是什么？许多病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不通。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讲的？ 是的。 特别是在夏季过后，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我们把这段时间啊，我 我们把这个通字讲的内容时间比较多。那时候为什么那时候要讲，就是要把这些通的含义实际上就清理体内的垃圾，哎，不能让我们的经络啊，不能让我们的气血啊，因为垃圾所阻塞，也不能因为你有垃圾去影响我们脏腑的一些功能运转，所以做一次天凉之前的一个通字，也就是清理垃圾。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主旋律，所以有些朋友一直在听我们这节目，记忆是不好，但是你讲的这些内容这些知识和教给的方法，我们就及时去做，这就做对了， 就是跟着李老师讲的这个方法去做， 跟着感觉走嘛， 对， 是吧？跟着感觉走，哎，你去做了，你认真做了，做对了，坚持做了，这时候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也就是说李老师讲什么我做什么， 嗯，而且这个通字那时候把工作做了，为下一个冬季进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意义，大不大？ 你太深了。实际上李老师就是在前一个季节，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垃圾的清理工作，是提前为了入冬做好了这个通的工作了。 没错啊，我们上节讲到这个问题，它阳，阳气是推动气血，推动新陈代谢，如果你体内有垃圾，这不挡道吗？它不影响人气血循环吗？影响人的新陈代谢。哦，你看看， 垃圾影响了我们的代谢，影响了我们的循环。 你这时候是吧，它一堵，你这气血是不是再一凉一收缩，你是不是感觉到更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四季养生，为什么要讲五季养生？每一季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圈，这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季节都要有一个主旋律啊，它有不同季节不同的和我们五脏相通，每一棒都得做好打好基础。一个是呢，季节养生是养你相通的这个脏，是不是？我们讲了吗？啊，你到秋季是养肺，对于肺的宣发和肃降，哎，你在这时候进行要养，进行要调，增强啊你这个呼吸系统，增强你肺的功能，提高它的抗病能力，抵御外边风寒嘛。同时还要记住，它为下一个季节做了一个铺垫。 你提前为下一季节已经奠定了基础。 对，不是说现在我们现在听养生，哦，这时候讲什么，哦，现在吃什么，哦，喝什么。啊，我们跟着走，这就叫养生。是养生吗？是，这是很简单的养生啊，一个最简单最普通最直接的。我们这档节目是讲的四季养生，所以呢体现着一个中医的整体观念。你比如说说了半天啊，上一棒没做好，对这下一棒冬季产生什么影响？对呀，冬季冬令进补啊，啊，这个我们都知道， 冬天可以补一些 啊，进补嘛。如果你体内没清，没清理好垃圾，你能不好吗？ 即使补了也不瘦。 他不瘦是吧？就是我们老年人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年老体弱嘛，应该补一补，这是没错，这是广义，是不是每个人都瘦补啊？ 不是的。 所以许多人朋友就跟我曾经都说过，说上了年纪都应该是久病必须啊，都应该补一补，怎么我为什么一吃点补的东西，哎呀，就心里满呐，就烦呐，就发热呀，发燥啊，那不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中医的一句话，瘀不受补。 对呀，你久病必须，你还一个久病必瘀了。 对，不要忘了后四个字，久病必瘀。 必瘀啊，说你该清理垃圾的时候你没清，是吧？你到这时候天凉了，你再去清理垃圾，好清吗？琢磨琢磨。 这个时候就不好清理了。 什么叫季节呀？那就告诉你了啊，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春天应该种了，夏天应该长了，秋天应该收了，冬天应该藏了。你藏什么呀？你应该藏精啊。啊，这不天凉了，这马上就立冬，冬天就开始了， 是的， 霜降已经早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冬藏了。你藏什么呀？那我身体还有好多垃圾了，有垃圾在你体内了，你还能藏精吗？ 你还能藏多少精啊？你是不是应该把库房清理了？这个道理， 当你清理完了再藏的那个精就是精华的东西。 就是我啊，就我们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你就是收棒子是不是把皮儿给它剥了，有的人还把那个粒儿给搓下来，这不都是藏精吗？ 是的， 不能连这个精华的东西连糟粕的东西一块藏吧？ 不是的， 我们举这个例子，哦，你就明白了，所以你就能够对咱养生保健真正的含义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个意思这回听懂了吧？ 听明白了。 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为什么要提这个阳，翻过来之后进入冬天了，更多的内容要谈到什么了，谈到阴了， 因为冬天和阴是相通的， 你看看， 嗯， 是不是？ 下一步也就是说，应该讲冬季怎么养好人体的这个阴了。 对呀、啊，你看冬天那词儿，大家都是冬令进补，冬季养阴，是不是这词儿啊？ 是的， 啊，都是这个。但是呢，必须把这个阳说深了，说透了，说全了。而且你谈到阴和这个阳是相辅相成，他们叫库根，就同一个根。 就是说阴离不开阳，阳也离不开阴。 对啊，是吧，我们跟大家说了许多病是不通，是不是？ 是的， 刚才我们强调了一遍了，清理垃圾这个问题也给大家有一个展开了。二一个就是不平啊，啊，什么不平啊？ 这里的不平就是您常讲的，指的是阴阳不平。 阴阳不平，这个阴和阳怎么叫平了？没有绝对的平， 也就是只是说的是相对的这个平， 而且是在这个动态下的 一个平衡， 这就清楚了。而且这个不平带来了人的健康以至于生命的存亡，哇，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健康吗？生命吗？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你看看传统的怎么认识这个阴阳，他把这个健康也好，生命的存亡也好，都用一个阴阳做一个标志。我们说了，我们前段节目都讲了，阳虚呢生外寒，阴虚呢生内热，咱们这回说到了阴阳关键词，那就是人得病是什么原因，人存亡是什么原因，都跟阴阳有关系啊，都是阴阳的一个标志。中医认为人健康是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形容人有病呢？ 啊，阴阳不平了，阴阳不平衡了，阴有病。如果是你是阳虚，你又发冷怕冷，有风湿，对不对？ 对。 啊，你又阴虚了，腰酸膝软，脚后跟疼，眼模糊，牙齿脱落，皮肤干燥，口干咽干鼻干等等一系列。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你看它高度概括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啊，就是刚才姚老师特别强调的是相对的平衡。我又加了一个在动态下。什么叫动态下呢？啊，上半年是一个阳气上升，下半年是一个阳气怎么样向下降，用三个字来说叫沉降收。啊，我们刚才说收什么呀，藏什么呀，你得把垃圾清出去，把库房腾出来，要藏精， 也就是说先清后藏。 对了，这样的你就让大家听得明白由来道去儿。这是我们说健康跟这个阴阳，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叫什么呢？阴阳离绝，人的生命就降亡离绝了。你看有些人啊，上盛下虚，那就不好了，头上出汗， 脚下冰凉， 冰凉，你这不就阴和阳的就啊不配合了，是不是？应该合呀。 对， 他不合了， 他走两个极端了。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就跟又复习叫阴和阳。实际上我们想说的什么？阴阳，一个说通，一个说不平。好了，这些知识啊很多，是吧？我们得机会啊，就把这些基础的啊，重要的关键的再给大家复习复习，好不好？ 好， 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 啊，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伤还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毛泽东出访苏联前夕，敌特组织频频躁动，唯一电台威胁首都安全。面对猖狂的敌人，公安干警如何将他们缉拿归案？一个神秘的女人季小姐的出现，能否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电视剧《金水桥边》中演绎的案件，在历史上的真实侦破情况究竟如何？档案栏目，神秘的万能电台。 照片上的老人名叫李春吉，是当时负责跟踪季彩南的侦查员之一。这跟踪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实际上却是非常枯燥乏味的。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跟踪设备，侦查员们只能想尽办法去靠人力监视，而且还要保证既不让对方发现，又不能丢失了目标。 此时已经入冬，北京城格外的寒冷，这也给监视季小姐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个年代没有高科技的监视设备，所以只能三个侦查员轮流监视，从早晨天一亮一直到晚上12点多。不仅如此，他们回去后还要把工作汇报完后才能休息。 听当时参与办案的侦查员描述，当时有个侦查小组的组长在一次监视中不小心睡了一会儿，晚上回去汇报的时候，就把自己在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睡着了的情况老实交代了，特别诚恳地接受了领导的批评。终于在侦查员的不懈努力之下，他们有了重要的收获。 一天，侦查员得知季彩南要在北海公园的倚兰堂里请客吃饭，他们小心翼翼地监控着参加宴会的每一个人。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引起了监察员们的注意，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原来在另一张桌子吃饭，突然就跑到了季彩南的面前。这个年轻人和季彩南说了几句话后，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倚兰堂。这个年轻人非常谨慎，他在什刹海周围绕了几个圈，而且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断地回头看看有没有人尾随他。 当侦查员跟到了什刹海前海的西河沿小胡同里的时候，这年轻人一个闪身躲进了一个拐角。正当侦查员犹豫要不要跟上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居然坐着一辆黄包车从胡同里面出来了。看来这个年轻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但这种小伎俩并没有逃过侦查员的眼睛。同时他的反常行为也让侦查员更加确定这个年轻人肯定有问题。在这次的跟踪与反跟踪的较量中，侦查员最终锁定了他的住处，东城瓷器库南岔7号院门。而与此同时，侦查小组的另一路人也有所发现。 此时侦查组的工作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而在剧中孙光大和田佑根对飞鹰行动组的调查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搜索车终于锁定了敌人电台的大致位置。昏黄的路灯下，田佑根发现一个卖包子的小贩，很是可疑。当他在一番追逐后拿下小贩时，竟然发现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弟弟钱有才。 有才， 哥， 在真实的历史中，1950年1月24日这一天，当侦查员将测向车开到南池子普渡寺东巷附近时，发报声极为强烈。第二天，侦查员将测向焦点确定在南池子瓷器库南厂，侦测车开到瓷器库南厂7号院门的时候，强烈的电波声几乎使人分辨不出来长短音信号。 就在侦破组工作进入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在苏联的访问也逐渐接近了尾声。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的祝寿大会，他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及5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 贺词引起了全场如雷的掌声。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庆。新中国终于在人民的期盼下打开了外交的新天地。 距离毛泽东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而这个神秘电台也越来越频繁地向台湾保密局发送电报，提供情报，指挥台湾当局增援武装人员，密谋准备在毛泽东的归途中实施暗杀。这个神秘电台一直跟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这是毛人凤给神秘电台发的一份回执电报。因凶本局现在需搜集近年来苏中两国之间谍活动及军事人员之布置等材料，希就可能范围内尽量设法侦查，详实据报为判，略表168号。毛泽东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季兆祥的电台也越来越频繁地发报，而这恰恰给侦查员们提供了方便。基本上这个电台的位置已经可以确定了，可是瓷器库南岔七号院里住了很多户人家，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户呢？通过在辖区派出所的户籍调查，侦查员发现这里的确有一个名叫季旭的住户。那么这个季旭到底是不是季采南口中已经死去的弟弟季兆祥？ 那两个问题，一个有异常电波，还有就是说他家的这个用电情况超出一般居民的正常使用。 他这个用电量呢是在夜的一点钟用的最多，他那个屋里边闪光的时候，开灯的时候也就是夜的一点，这时候我们的电台呢收的正是那时候向地台发给太阳发电吧。 侦查员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通往季旭家的电线上悄悄地装了一个电闸，在潜伏电台经常发报的时间呢，突然一拉闸，马上又给推上，造成电源瞬时中断。通过侦测台测到了季旭发报过程中电源中断的反应，就可以确定电台到底在哪一家。其实此时的悬念已经不大了，侦查小组找到了一张季兆祥的旧照片，一对比 基本上可以确认，这个继续啊，就是季彩南口中已死的弟弟，国民党潜伏电台的台长季兆祥。潜伏电台已经找着了，那么什么时候对其进行抓捕呢？张烈把情况上报给了冯吉平，冯吉平指示继续严密侦查，以便发现新线索，扩大战果，防止漏掉重要敌特分子，这样才能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启程回国，在中苏边界换乘中国列车，即将进入中国境内。而此时季兆祥对于自己已经暴露了还浑然不知，他正忙着将一个从台湾发来的重要指示传递到东北的一支潜伏特务武装那里去。季兆祥告诉东北技术纵队，两名保密员即将空降到哈尔滨附近，在毛泽东的专列路线上埋藏炸药。 为了配合毛主席访苏回国的警备工作，冯吉平上报杨吉清，经过中央批准，决定在毛主席回国前的一周逮捕季兆祥等罪犯。收网的时刻到了。 1950年2月26号上午，公安机关分头在京津两地逮捕了季兆祥、季彩南和与本案有关的10余名从犯。这是一段当年抓捕季兆祥时拍摄的珍贵影像。当公安人员来到季兆祥家的时候，毫无准备的季兆祥来不及反抗，便束手就擒。但是侦查员们搜了好久，却没有找到电台藏在哪里。 季兆祥借机耍赖，对侦查员所指控的罪状是一概不承认。张烈赶到现场以后，不动声色地把房间仔细地扫视了一遍，根本就不理会季兆祥的胡搅蛮缠。张烈呢，神态自若地坐到了沙发上，点了一根烟。在他抬头吐烟的时候，多瞄了两眼天花板。季兆祥见此，顿时脸色苍白，鼻尖还冒着汗。张烈马上对旁边的侦查员说，上去把电台取下来。原来在天花板上贴着一张画，显得跟周围是格格不入。做了多年侦查工作的张烈凭着丰富的经验，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定有问题。果然，当侦查员揭掉画的那一刻，证据一一显露了出来。 在季兆祥家的暗室里，公安人员搜出美制左轮手枪一把、子弹20发、伪造的证明文书一份。在覆盖着一张牡丹花图的活动天花板后面，公安人员搜出人员联络名单一份、密码4本、收发报底稿2本，以及美式直流交流15瓦电台1部。正是用这部电台，从1949年2月至被捕前的一年间，季兆祥先后与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通报215次，收发报文稿达30000余字，为毛人凤提供了大量政治、军事以及要员行踪的重要情报。而此时，在金水桥边的剧中，抓捕工作也进行到了关键时刻。钱永根在得知了弟弟钱永才就是飞鹰行动组的老鹰后，虽然在第一时间放了他，但受到良心谴责的他最后还是跟孙光大坦白了这件事。通过钱永根对弟弟的感化，有才答应帮忙一块逮捕组织的领头人老九。钱永根借着弟弟的身份混进了敌特组织内部，最后通过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这个飞鹰行动组。虽然真实历史事件和剧中情节有所出入，但侦查员们的身影表现却是如出一辙，是他们的智慧和果敢让案件及时侦破，同时也维护了首都的和平稳定。 季兆祥潜伏电台是美蒋所称的万能台，也就是说，这个电台的发报员、译电员、情报员、台长等职均由这个名为季兆祥的人一人担任。这种高度精干的组织形式很便于隐蔽、转移、暴露的可能性也很小。为了鼓励和完全收买季兆祥， 就在他被捕的前几天，毛人凤才刚刚晋升纪兆祥为少校。沉浸在升官发财美梦之中的纪兆祥万万没有想到，一转眼的功夫自己就落入了法网之中。 证据面前，纪兆祥对自己所从事的间谍破坏活动供认不讳，而他的特务活动经费全由姐姐纪彩楠用化名纪爱琳领取。北京解放后，他先是潜伏在北城豆角胡同33号，因为担心暴露目标，1949年12月又搬到有暗示的磁器库南岔7号院。敌特秘密电台负责人落入法网，深入纪兆祥犯罪窝点，却为何找不到电台藏匿之处？侦查员连夜审问，竟发现纪兆祥另一层特殊身份。他究竟是谁？安插在首都北京的一颗棋子？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纪兆祥，北京人，1926年生，化名纪旭、纪毅、丁文忠，曾在国民党某无线电训练班受训。1948年冬，任绥靖总队北平分前台分台长。 因为报告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重要情报，保密局给予纪兆祥通令嘉奖，由中尉台长越级晋升为少校台长。可是最终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我们这里有一份当年审讯纪兆祥时候的口供记录，这份档案的原件现存于北京市警察博物馆，时间是1950年的3月21日，也就是纪兆祥被捕后的一个月。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号被捕，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纪兆祥的潜伏电台先后发报215次，收报字数12435个，发报字数20320个，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那么纪兆祥究竟是怎样搜集情报的？ 其实纪兆祥搜集情报的方法并不高明，主要有三个：一是从报纸上搜集情报，二是利用社交活动刺探情报，三是四处打电话打探消息。根据纪兆祥的交代，为了应付国民党保密局的催问，他也经常推理判断，说通俗点就是靠猜。估计毛人凤怎么都不会想到，他花了大价钱买到的情报居然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作为敌特组织的一枚暗棋，纪兆祥在首都潜伏多年，他犯下过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审讯结束后，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发给毛人凤的最后一封电报究竟写着怎样的内容？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纪兆祥这个人性格多疑，活动基本只局限在亲戚和可靠的朋友之间进行，所以这一次他也把自己所有的亲戚通通推进了深渊。纪兆祥的二姐纪彩楠，大姐纪志梅，妻子吴兰，哥哥纪兆堂，姐夫沈德前，因为包庇其特务行动，通通落网入狱。 1950年3月5日，在对纪兆祥审讯结束后不久，也就是毛泽东从莫斯科顺利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来到专案组，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稿，命令纪兆祥用他原来发报的电台和方式，给在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发电报。毛匪人凤，尔等逃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被尔欺骗利用，从事间谍破坏，危害国家民族。吾等于昨日为人民公安局捕获，一切间谍行为一一坦白，愿接受人民法律的制裁。希尔等 立即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否则定到继续覆辙，前车之鉴，望尔等三思，人民罪犯继续。 台湾方面苦心经营的万能台最后发出的一份电报，竟是公安民警向他们宣布电台被破获和敦促他们投降的通知。这封电报毛人凤是肯定收到了，只是不知道的是他在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究竟会作何感想。 毛人凤寄予厚望的万能潜伏台就这么完蛋了。毛主席第一次出访历时89天，平安返回北京，这起案件也宣告完结。而在电视剧《金水桥边》中，因为案件一举告破，孙光大的英勇事迹经过报纸的宣传几乎到了北京城家喻户晓的程度，而他和钱有根的通力协作组成的黄金搭档也为这部剧增添了许多精彩的瞬间。抗战打响，远程奇袭。1938年5月20日凌晨，中国轰炸机为何会突然出现于日本本土上空？秘密计划，九死一生。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是由谁提出的？又是谁主动请缨远征日本？秘密训练，以身报国。最终选定的8名飞行员能否顺利完成轰炸任务？这一切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幕？档案为您讲述中国空军的人道远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我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